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今日2023年2月14日情人节，不同佢冇关系嘅，都度继续做嘢。 是但啦， 是但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先讲啲丧事先啦。咁啊， 贵家堂子咁就而家人都都唔会识噶啦，就系十三神嘅啲好老牌声优。我听听就八十岁佢都， 佢系因为海老小姐喺香港应该系知名度比较低啦，但系日本就国民动画嚟嘅。 咁佢一众现役嘅喎，其实系 佢配嘅角色喺嗰度入边配嘅角色，其实都唔系一个 主要角色啦。起码我都认得，我唔睇人都认得佢样啦。 吓，都系虽然唔系主角，但系都系主要角色。咁另一个新少少，大家比较有啲印象嘅就系黑白美。即黑白熊个妹啊，定系咩？我唔记咗。总之就系粉红色、白色嗰只黑白熊啊。 佢换咗好多啦，我而家睇翻佢嗰个声优表，好多其实都换咗，系叫做咩啊？话换咗，其实都系上一辈声优啊，即系话富明美奈啊、田中秀幸啊、茶风林嗰啲啊，即系有一个咯，走一个换一个，走一个换一个嗰种咯。 嗯， 咁就RYP 啦。 嗯。 好啦，跟住咧就一啲新动画嘅新番嘅报道啦。 一个勇者夏洛夫，虽然我讲名大家唔知道，讲埋佢入面个故事，你都未必知啊。就系讲一个魔王钉下装俾勇者讨伐咗，所以钉装，咁佢要选个新嘅勇者出嚟，咁啊竟然勇者过嚟应征。呢啲嘢你听完你都未必有印象啊，但系有一张图你肯定嘅嘅话，网上边一定见人类太可恶。即系呢张咩咩你一定睇过噶，即系当只要当有啲乜嘢啲即系通常都对啲动物唔好啊，之如此类嘅时候就会有嗰张咩咩出嚟噶啦，人类太可恶，就系呢套嘢入边走出嚟嘅。而个勇者点解要应征魔王，都有因为觉得人类太可恶，所以先去应征嘅。咁啊，某程度嚟讲都几有知名度嘅，喺咩咩嘅角度上面嚟讲，唔知道到时会唔会 keep 我啲 keep 到个新版本啦、 啊？这个年头系咩咩，依个系咩咩年代嚟噶嘛？总之咩咩够劲嘅话就动画化噶啦。咁男主角好唔意外咯，一睇个样系一睇 CV 小室黑行， 嗰个大咯，嗰只样真系 好小室黑行咯。 啊，咁啊，讲完啲新作，讲啲续作啦。首先系啲西方咧， 咁咧。迪士尼换咗新 CEO 之后咧，就将其实都唔算，其实亦都唔特别嘅，就系《Frozen》啦，《Toy Story》同埋《Zootopia》就全部有新作。咁呢三套其实咧，呢三套佢会有新作系完全唔意外嘅。咁样讲句冇先奇怪， 亦系应份嘅，即系咁基本上系应份。我唔觉得佢唔会出咯。 《Frozen》《冰雪奇缘》冇先奇怪啦， 系咯。 基本上换唔换 CEO 都会有新作嘅呢套，因为佢。 如果佢冇二，我就可能会仲有得讲下，可能佢真系一作就停。但系 有咗二字有三啦。 佢出咗二，一个卖得唔讲啦，二都好卖得，咁三肯定有噶。反而 Toy Story 四就大家明啦 ，keep 到嘅 ，keep 住有班 fans 嘅。 啊，但系佢烂船都有三分钉，衰极即系佢跌极啊，都仲有好大三分支持嘅嘛。所以呢三套嘢系基本上除咗最后嘅有少少悬念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即是参咗几时嘅咋，即是完全纯粹参咗几时，唔系做唔做的问题。咁当然佢而家就公布会做，佢会做，但系未讲定个日期嘅。但系大家都估到，而家公布嘅话，个时间大家都可以系预期到短喺未来就会见到好快会见得到噶啦。咁啊， 嗱，至于另一套有预期唔意外，但系我就唔睇好嘅就系呢套离可离可呢套嘢咧。旧年就因为枪战加百合就大热啦，但系我就闻到一阵又唔系好重嘅，就系咩之前阿松嘅味道就系套嘢冇意唔知又未知唔知呢个嘢就系爆红咗，跟住拖咗一段时间再拍动画，然后就开幕嚟。其实呢类嘢唔少嘅， 唔可以叫拖咗段时间，其实佢系好快决定咗啊。相信比我哋而家公布仲要早嘅，只不过系 要准备啊嘛时间。 佢原本冇准备二期嘅情况下，你最少要年半先可以出到第二期。呢样我哋讲咗好捻多次噶啦，除非有啲咩特殊嘅， 除非开始预认咗嘅， 即系除之前网上探索者咁嗰啲速攻魔法嗰啲系另计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呢头出完好快就会出到第二期，一定系之前已经预咗，最少系就算唔系确定，都系有留到嘅。但系冇留到嘅话咧，年半系一定走唔甩嘅。以动画就作流程嚟讲， 而我哋都好清楚就系呢类所谓叫做咩，突然间当头起动画咧，一过咗热潮咧，俾人盖过咗之后咧， 之后你就好难维持，即系好难再炒翻起个炒翻起个热潮。尤其是三个月换一个老婆呢种压榨真理。 即系顺便提咗，就系个你之前唔记得咗提嘅，就水星魔女二期啦，嗰个就预咗嘅， 预咗嘅。 之前你可以睇到个时间差啊，差睇到啊，水星魔女应该出线嘅。 佢系嗰一季加一季，一季加一季个种嚟噶嘛。 系啊，所以咪话系咁咯。不过唔紧要啦。下面嗰套都系，其实佢出二期 呢套嘢，佢仲会出算罢啦。 佢二期有啲镬戏已经系讲紧，你仲出咗档，你出唔出咗呢、這个呢？次系电影啊，杰德文 ，Ultimus， 应该系电影动画嚟嘅。 即系我想，哎呀，你之前嗰套即系系拍另一套嘢，算系二期嗰、那个续作啦，都已经唔系好受欢迎啦。你夹硬又将砌喺度炒翻出嚟，又希望要嗱呢套嘢就好典型啦。佢就系我话点解离开第二期唔睇好嘅原因就系、是。当初基泽文突然间佢咪爆红咧，就系上绿花啫嘛，然后就无啦爆红，其实套嘢唔掂噶。跟住好啦，拍第二期就大家已经开始一过咗戏，啲咩啊？啲血由下半身流翻落我度，大家就即刻掉低唔理啦。嗰类嘢啫嘛。 嗱呢套嘢有个好处，之前我哋讲二期嗰阵时候，我唔记得我哋有冇讲到啦。总之二期嗰阵时候讲啊，佢衰极最少就有作画可以睇。呢、这个我倒又几有咩嘅，佢有几有信心嘅。 咪同咁就即系你可以一样咯。 咁啊，不过如果你一套嘢衰到要净系，其实一套嘢衰到净系可以睇作画嘅话，其实都睇唔睇得罢啦。 咁品普品普得信 I 字咪得咯，普得信 I 字从来都系噶啦，佢点差都系作画嘛。嗱，至于咧，原就系一个超唔意外，就 slam dunk 过百亿啦，日本。 七百亿根本就只是可待的事，虽然他的起头的势的确是差一点的，他预售的时候是不太好的嘛，不过 香港几千万的香港都、 不过要讲回现在是马后炮我讲的了，当初预售为什么差，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香港没事了，日本是换晒声优的、但是事后大家是完全体谅的，就是那你人都不想输，还找谁来配啊，所以大家就好快就唔系消化咗，直情系 forget 咗之前因为佢换声优而抵制嘅嘢啦，大家全部唔记得晒。 唔系啊， 即系我呢啲唔臭米气先攞翻出嚟嘅，不过都系事实嚟嘅。咁样我哋嗰阵时讲紧，咁不过佢哋而家出到嚟咯，但之前又卖神秘，乜 Q 都唔讲，然后因为呢套嘢本身就点讲啊，大家一嚟有好嘅回忆，二嚟就有好多可以 我都拍得好， 拍得好唔好啊？我唔知道，我未睇到啊，大佬。即系我呢度仲倾紧啦，个代理，即系香港你又播捻咗啊，唔关我事啊嘛，所以系一开始有人观望态度嘅，但系第一批入去睇完之后出嚟好评如潮，咁大家咪放心啊，所以佢个放映曲线啊，唔系第一日最高嘅，系后屘反而再长卖长有，而且越嚟越高，有咁嘅趋势啊，你 口碑啊嘛， 系啊，咁佢所以而家呢个年代。真系有一百亿真系唔系好出奇咯，即系老实讲，你五六年前同我讲嘅话咧，我觉得喂 Slam Dunk 系 Slam Dunk 系好劲嘅，但系一百亿都真系砸雕啊，因为嗰阵时讲紧一百亿俱乐部咧，几乎系俾两大集团占领嘅日本动画嘅。 而家就只要套嘢唔系太个湿鸠嘅话， 未到有翻咁上下国民性， 系咪？其实真系系咗嘅，而家系咗好多好多好多，即系自从咧传说中四百亿之男出现咗之后，大家觉得就系、是。要嗰套咁嘅沟，实我唔好意思啊，收化即系太侮辱性嘅言辞，所以讲 鬼灭衰极都叫做准国民级，我觉得最咩啊，系咒术先系最 咪就咯，屌嗰 我唔系话佢作品水准问题啊，系因为你要带到呢个数咧，到咗百亿以前讲紧咧，你绝对系要全日本嘅人都要睇嘅，即系当然唔系每一个人啦，但系 喂，因为日本而家通胀高咗，日本其实咧嗱。 是不是仲有千五英先？ 应该唔知道，但系总之就咩？我所知，我喺日本呢轮咧，所有消费啊，系所有， 系啊，都贵晒啊嘛， 全部三成，唔该，加三成，即系话系以前一个以前你去啲餐以前你去同屋打工，以前咧就最高900英，而家1200英，即系收咗咯。咁你好简单，一个同屋街饭卖600-700英，卖咗好多年，而家要940英。系啦，加咗起码三成所有消费、 但系我觉得比较大都系大家日本人开始，其实咧日本嘅电影夕阳工业讲咗好捻多年噶啦，即系当然佢系虽然有个有烂树有生根钉，但系其实日本系好多人唔再入电影嘅，而家多咗人系多咗人又去戏院睇戏嘅日本咯。 好简单啫嘛，我成日我讲咗好多年啦，就系、是、大佬啊，你拍亲啲片一系就文艺青春片， 一系咩？我同识咗个女仔，个女仔三得翻三个月命，嗰呢个片，大佬系点睇啫？即系动画好处就咩？入戏院我就希望有个半钟至两个钟头娱乐，你个个拍嚟攞奖嘅，死得人多噶，大佬。 咁啊，所以而家日本人就开始又习惯翻，多咗普通人会得闲去睇一睇电影，咁会好益咗呢啲咧？ 拍谷片 可以嗨到边叫做国民番嘅作品。就是多人識的作品，他會多一些平時很少入睇去睇戲嘅，但偶不宜而家多了就都會考慮一下入戲院睇呢些咁嘅邊緣群眾啊，即係喺睇戲呢個下手會下手啦，但係佢哋係大眾嘅大眾向嗰啲啊，就會好做數啦。咁 Slam Dunk 老實講，即係我哋呢一代嘅集體回憶嚟啊嘛，咁咪啲阿爸阿媽逐個細路去咯。 唔係都話我都即係兩次幾三年前都話咯。而斯坦睇咁脑残嘅嘢，因为斯坦达真系摆明就脑残回忆嚟噶，就真系 support 我啲老鬼嘅。 斯坦达仲有个好处就系咧，你斯坦达咧，你老豆未必会带个仔去睇， 但系 Slam 一定会， 但系 Slam Dunk 一定会，即系哇，打篮球几健康啊，即系咁啊，所以佢真系一百亿真系绝对唔易，我谂二百亿都唔系个问题嚟嘅，但系系速度问题咧，差咗二百亿真系差咗速度问题，我觉得佢应该倒得到嘅。 好啦，跟住最后另一套咧就跟进嘅，就系之前都讲过啦，《幻日夜雨》咁咧就追喺Aqua 演唱会就正式宣布佢嗰个播放日期就是7月翻嚟嘅，系动画电视动画。咁呢套就系叫继系第一套 Love Live 系列本身本家第一套 Spin Off 作品。因为之前其实作品都因为其实红烧四格唔算 spin off 嘅，呢个真系 spin off 啦。因为所有嘅因为背景啊 ，K.R. 又全部唔同晒， 即系衍生作。佢呢类咁嘅衍生作，有嘅，但系就未试过动画化咯。 而且就有人完全唔同嘅，今次系即系除咗声优之外，其他就有人全部唔同换晒，全部一新。咁期待啦呢套就。 好啦，咁啊， 好啦，跟住就近年最红最红最红啦。 动画讲完啦，讲游戏啦。 哇！紅到連我依唔打嘅唔多打嘅人都知嘅。 唔咁套作品本身係全地球最紅沒有之一嘅作品嚟噶嘛？哈利波特 嗱，最仲首先就係要強調啊，哈利波特吹啊，哈利波特霍格華茨傳承。 唔係點解？我唔係好清楚點解提哈利波特個名字會係有吹啊嘅成分嘅？有咩唔講得啊？即係伏地魔嚟啊？ 係啊，而家先知啊，依伏地魔嚟啊嘛。 我以為阿 J.K. 羅琳變咗伏地魔啫，但係哈利波特死粒字未啦。 哈利波特都係伏地魔嚟啊，已經去咗。咁呢套嘢由未出到而家出咗啦，超紅。红到 首先我要承认，我当初系滑捻住个鼻去睇套嘢，因为大家都知道，动漫虽然佢系小说啦吓，即系呢类咁嘅知名 I P 改编游戏，一百只衰九啊九只噶嘛，即系叫做佢唔烂就已经算系咁噶啦嘛。 嗱，今次就超人气咯，我好多 嗱呢个嘢啦，系啊，因为因为佢人气咧就可以套作品都系普通噶嘛，因为好多时呢啲咁嘅嘢咧。佢唔真系唔烂就损失到噶啦，即系 Spider-Man 啊嗰啲都真系只能算唔烂嘅咋，即系你睇蝙蝠嗰边，即系呢两种情况啊，即系唔系净系我哋日本 A C G 嘅，鬼佬都系世界都系咁样噶，但系竟然呢个地球最大嘅 I P 做出嚟嗰只 game 系好玩嘅，我真系觉得好嘅，好咩噶，好意外噶， 好多人一开只 game 定系咩预售版啊，乜豪华，因为豪华版佢早两日开服啊嘛，即刻买啦，好多人炒，仲至去到， 呢个厉害真系，佢系几好卖咧？呢、這个 Steam 嘅头四名都俾佢霸咗榜，佢四个版本，佢头四名分别系乜嘢咧？佢个普通版啦，佢个 Dualist 版啦，佢个普通版嘅预售版啦，佢个 Dualist 嘅预售版啦。佢将个预售版拆 Q 开嚟都可以霸咗头四名啊，好捻恐怖！ 因为当初呢个 game 佢本身佢喺前期争议就好大啦 ，J.K. 罗琳嘅啲嘢就搞到好， 就算唔计真系佢嘅罗琳嘅争议啊，即都话哈利波特系全地球最红嘅作品会有之一咯。即系固然系有一部分系关 J.K. 罗琳同呢个 LGBTQ 加之间嘅莫名其妙之嘅战争啦，即系老实讲，即系我觉得朱启龙一啲都唔系反 LGBT 家嘅人，佢只不过系一个女权主义者啊嘛。不过呢啲我哋讲过，我好似有讲过，亦都好似冇讲过，但系唔关 A C C 事，算啦。总之就系我朱启龙好无辜地变咗做个变咗真佛地魔啦，即系呢个鬼老板 Essential 佢 ready 啦，嗰边直情系佢个版，佢有只 game 有专版啦，个版度讲得明到呢个专版入边唔准提 J.K. 罗琳个名，即不过佢嘅讲法啦，我唔知佢系真心咁样谂啊，定系咩啦？佢唔想提佢个名，纯粹就系因为我哋想讲翻只 game。 你包仔唔好再讲啊 ,JK 罗琳同 LGBT 嗰个杂一人员员可唔可以唔好撚再讲呢啲嘢讲返隻 game 就唔得。佢嘅讲法係咁啊係定係定佢其实呢个系门面讲法实际上佢唔想见到呢个名唔知道总之第一样佢引发咗个好奇妙嘅政客大战就係、是。啲 SJW 或者 LGBT 加加加加加嘅团体咧，就话我哋要抵制呢只嘢，因为佢你如果你要支持 LGBT 咧，你就应该用抵制呢只游戏嘅。先讲啦，咁呢个抵制基本上系极度失败啦，只能讲。 所有嘅 game 评一致好评，大家都而家就好尴尬，要话我哋系好平权嘅，但系只 game 真系好好玩咧。嗰种好尴尬，又话唔嗱，你有啲人又想中意只 game， 只 game 又红。你唔讲嘢 game 又唔得，但系讲嘢 game 咧，你又好尴尬，好似俾人混平权。 你因为你会得罪两种好恶噶啦吓，你好恶势力嘅一种咧就系 SJW 嗰啲咩电打机会令人暴力啊，再加呢、這个即系左右两极啊都有啊，但系左极就系 SJW 啦吓，右极咧就系嗰啲打机会令人暴力嗰啲嘢，或者 game 好暴力好性咁样吓，有咩咁暴力啫？咪就系放魔法，然后打死敌人咯。有我哋有乜招只 game 系会死人嘅游戏？有乜嘢游戏唔系咁样噶？你真心无伤，入边杀几多件啊，大佬？端虽然好少千人斩，其实喂你一场打架杀死几百个都系咁样啦。咁呢度有咩有乜咁大不了？虽然系冇错，你只故事嘅世界观入边咧，哈利比特系好少杀人嘅，唔系冇系好少嘅。咁但系呢度你游戏就游戏另一回事嚟啊嘛，而且佢又冇话佢死咗，佢只不过。跌落地，搭咗喺度，然后定时消失啫嘛，冇人佢死噶，我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有人咁样嗌抵制，有人就当然亦都有调翻转唱反调，就因为咁我先要玩咯。即系无论你系因为政治正确或者因为政治不正确而去买或者唔买只 game， 其实都好捉错人神，我觉得。 总之只 game 而家就超级红啦，红到系真系真系一日本就系周围所有放都系冇只 game 嘅去到，你唔想留意到系都冇办法嗰种嘅嘢。 系讲紧鬼佬实况主呢个香港嘅实况，包括 VTuber 啦，日本嘅都系全部入晒福卡字。咁啊故事入边讲佢一百年前，有啲人就会觉得咁啊一百年前比较野蛮少少啊嘛，所以即系你话当年啊佛地魔。算哪根葱？你要杀个人要搞咁捻多嘢，我哋唔知道喐手就气啦，即系 一百年前啲蛮荒时代。 系啊，我唔记得边档媒体真系话佢好暴力啊嘛？你唔知边做第一定组织话佢好暴力？佢话佢喺翻学嘅路上边就已经杀咗六个人啦。两样嘢，第一你杀唔杀人你决定嘅，系你禁制杀佢嘅，即系你用安全话俾全世界人听，你嘅一个暴力。 唔系玩 MGS， 你可以玩 low kill mode 噶。 喂，系咯，即系当然我知道只 game 系基本上做唔到噶。咁啊，不过你理论上都系你自己有。第二就系、是，咁除咗此之外，其实呢只游戏系非捻上多政治正确，即系嗰啲 SJW 最中意嗰种。其中一个我觉得好捻荒谬嘅部分就系、是，佢一个好自由嘅唔可以叫纸娃娃，但系砌自己角色嗰个系统啊。相当自由，可以我见到好多都几为俏为妙下嘅嘢啦。咁但系佢咧有一大产品系列唔到出嚟嘅白人，佢入边系冇真真正正嘅白人，佢即系咧，即系调翻转呢个世界呢个世代咧，白人系俾人歧视。即系你话因为某啲因为系统限制，你数唔够多，某啲嘢你嗰啲其实肤色真系冇得讲嘅，因为色码嚟嘅啫嘛。喂，总之某啲嘢你做唔到嘅，都仲尚有可原啦。因为你由你只 game 系列唔到白，佢入边最浅嘅肤色咧。都是接近黄种人或者印第安人那种程度，即是没有白人的，即是白净少少的黄种人或者印第安人那种 feel 啦。那这个绝对是一个政治正确，而它里面你是没得选择性别的，不过呢你可以选择你出生的宿舍是男宿舍定女宿舍，那就是宿舍城市咯。为什么他拿走了性别呢？那你说这些是不是政治正确？其实里面处处都见到东西，这些东西制作了是很努力想讨好要讲政治正确的人的。不过 都系冇人用。 调翻转就系、是，最嗌底就嗌最大声就系呢两种人，即系呢两种人系唔会同你讲道理嘅咯。其实， 所以我觉得多捻鱼，不过要算啦。我而家你正， 我次都讲过咯，次次都讲都要讲一次咯。你就佢哋咧，佢哋系第一，佢哋唔会骚你嘅。你点样就佢哋都唔会啦，又咩啦？ 只可知道两面唔讨好， 结果就只会两边不讨好啊。今次叫做好彩系乜嘢咧？佢哋包友仔出嚟曲线救国， 即系喺个曲线拉紧票，即系习近平帮蔡英文拉票咁解嘅啫。佢一出嚟就大大声嗌要抵制，咁嗰啲人咪开咪唔再介意。老老实实呢句嘢，如果冇人之前冇话系抵制咗成啦，一定就会啲人就会开始会数啱啱嗰扎政治正确元素噶啦。虽然同之前我哋 last of us 嗰时已经讲过啦，政治正确其实唔系好重要嘅。即使阿宫崎骏咁捻咗，大家都咁都系照睇佢啲嘢啫嘛。因为佢啲嘢好睇啊嘛，因为宫崎骏啲套嘢好睇啊嘛。因为呢只 game 好玩啊嘛，所以大家咪好似忽然唔记得晒呢啲嘢咯。 都系嗰句咯，现真香状态啫嘛。 唔止系真香啊，呢啲先系重点。当你嘅游戏冇乏善足陈嗰阵时，啲人先会开始检索你啲呢啲不关游戏事嘅部分，就系、是、咁简单啫嘛。呢只 game 一个几好嘅教材嚟啊。据说嗱，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咧，佢话有机会问鼎 Game of Year， 咁我就觉得问咗你今年出嗰只嘢未先？其实不过你专题先讲啊，系老任嘅呢个直面会啊，咁啊，我继续都系游戏消息啊。咁啊，全景封锁就出咗个，即系佢个更新出咗啲问题，即系虽然更新出问题或者因为问题而出更新呢啲嘢好卵小事啊，正常就唔会讲，但系佢比较奇葩少少，所以想攞出嚟边两嘢。即系乜事咧？佢个首先个更新系迟到嘅，咁啊冇乜所谓啦呢啲嘢。咁但系佢哋有更新咧，就唔知食错咩药，系车烂咗个更新系统。因为呢类 online game， 我甚至其实而家只要 online 住可以更新嘅嘢，都会有一嚿，即系一个系统系会帮你只游戏去更新嘅嘛。即系佢个更新系车爆咗呢个更新系统，搞到成嚿嘢铲烂晒。如果你要执呢嚿嘢，要系统层面重新 patch 过。咁啊，即系相信佢哋咋搞更新维护嗰咋，就系本来就已经系赶工赶到天昏地暗，所以先迟咗出噶啦。咁佢哋以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嘅时候，突然间出咗个更加大、更加严重嘅问题，你要由头搞起个。咁啊，结果搞到连佢个，因为呢啲有电竞赛季噶嘛，连个比赛都要延迟，连个赛季都要延后。即系我们只能讲有你的，即系实际真系要攞出嚟讲啊。咁啊，跟住个游戏消息咧，虽然任天堂就另外会有专题，但系呢单我觉得放翻喺度算啦。因为咁佢就赢咗打官司，赢官司就真系唔系好算新闻嘅，老老实实。 任天堂嚟嘅， 神任天堂输官司先系新闻嚟嘅。不过佢赢咧，有少少胜之不武。虽然就呢啲胜之不武嘅 case 咧，先更加彰显到佢个律师团体嘅厉害。因为原本道理喺你手，你赢咗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嘛。但呢个系点样赢法嘅咧？首先就系、是、有个诉讼就系、是、诉讼 Joy-Con 漂移， 又系佢 Joy-Con 啦。 啊，首先咧 Joy-Con 漂移就大家都知啦，都集体诉讼有另一个集体诉讼讲紧嘅。但系呢、这个呢次唔系啊。咁但系点解佢哋好难赢咧？就唔系因为法院认为佢呢个嘢冇问题，而系你签嗰份卖身契，因为你开 game 的时候你系要同意一份嘢，我谂大家都唔记得咗噶啦。你先可以开只 cam 嘅，你先可以部嘅。你唔同意嘅话，理论上你系要退回你部 switch 嘅。嗰份嘢入边咧，系写咗唔可以因为呢样嘢而起诉任天堂嘅。所以去起诉系要点样去绕过呢个问题咧？佢个做法就系咧，因为呢条规例咧，乜春嘅，佢有个咁嘅 ULA 啊， ULL 条协议，咁啊变咗其中一个关键咧。就是咧，系只可以针对18岁以上，即系有签约能力嘅人先可以签嘅。咁啊，好 咁咧，所以佢就揾几叻，揾用僆仔做去控告啦。话我个仔喂，我仔未够18岁，唔受呢条法律规管。 即系咁啊，的确系可以绕过咗 ULA 协议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法院最终判就系、是，因为买呢部机 系大人， 同埋拥有呢部机嘅人系大人，所以佢哋。系唔可以，佢哋系唔可以绕过 ULA 嘛？所以理论上啊，其实呢个判决系根据呢个判决嚟讲啊，如果下一次再有个真系僆仔自己买部机，然后自己玩到部机坏咗，其实僆仔玩机真系买咗机啊嘛，咁佢就唔可以再用呢个方法去避开人哋绕过 ULA 嘅样嘢，因为而家佢之所以会败诉，即系对方之所以败诉，系因为佢绕唔过，以为可以绕过 ULA， 但系法院认为佢唔可以咁样绕过唔到 ULA， 唔系话佢唔可以咁样绕，而系佢冇实际上绕过到。咁所以如果佢真系有人绕过到，即系好简单。我谂大家买第一部 Game Boy 或者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嗰阵时候，都唔够18岁个，就咁简单啫嘛。咁啊，咁所以呢次系其实几技术性益到噶。 即系唔讲合唔合理啊，胜唔胜之不武呢样嘢啦，就系讲法律上面啊，喺法庭战啊，系几精彩下嘅。即系所以特登攞出嚟讲下，就唔系讲佢赢咗有几咁神奇，而系今次赢得几精彩下，先唔讲对是非对错，因为作为一个玩家，一定系屌到佢老母嘅，系咪先？调翻转讲，如果任天堂输紧咗嘅话咧，我哋有份执嘢噶。即最少都可以執返掂佢個Joy-Con，因為個Joy-Con之所以會漂移，有一部分係因為任天堂限性，係有方法可以令個漂移大幅減少，但係任天堂唔肯，因為價錢貴。所以你見有第三方做出嚟嘅Joy-Con係唔會漂移嘅，係有㗎。 成本問題。 即或者係好厚先會漂移啦。即但係佢唔肯咁樣做，因為個成本加幾多下佢算。同埋又要改个成坛嘢，佢唔想犯呢个判，而且仲有个隐藏啊暗框嘅，就系咁样令佢个最近销量高啲啦吓。咁啊，另外咁啊，好啦，咁啊，另一单就系、是、都系呢啲法庭相关嘅。咁啊，我哋东北风浪博台湾入边嘅，其实 烂产啦，又老朋友啦。 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咁啊，烂产，因为阿丁特走去告烂产，咁啊，烂产佢咧。就调翻转又告翻丁特，咁同一时间咧，烂产亦都俾呢、這个消费者委员会新飞拉德嘅嘢系告嘅，咁啊之前有咧就系啲政府嗰个就判赢咗，虽然佢赔得好卵少，咁啊纯粹系台湾法律问题嘅，虽然大家都明白台湾法律基本上系个笑话，不过唔紧要啦吓呢度，咁呢次咧就系、是、游戏屈指就走去告。丁特告佢呢个名誉妨碍，就是、因为佢话阿丁特你话我啲嘢唔公平啊，又如何那样乜乜七七，影响我商誉，简单讲就咁样啦。咁问题就系呢样嘢好简单，就是、你名誉妨碍一定系会讲嘅嘢，只要佢讲嘅系事实，无论讲到你几咁难听都好，你几咁名誉受损都好，都系第四噶嘛。即系所以佢呢度入边就其实就系法就同好多嘢一样嘅，就系、是、上个法庭咪好简单，唔需要拗佢嘅名誉有冇损失啊，因为你只要拗一样好简单嘅事。你呢件系咪事实先？系讲完，系事实，讲完，濑嘢，官方认证，即系啲烂产科花钱去官方认证，抵捻死嘅。虽然都拖咗几耐下啦，我哋几捻耐之前提过呢啲嘢，即系 都唔记得咗，开到我 年几两年前啦， 就系咯， 即系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丁特又胜一仗，其实应该下一仗都系丁特低赢噶啦。不过系参赛要赔几多咁解嘅啫。 好啦，下一单咧。 都是法庭新闻，不过就是日本嘅。 系啦，就啱、是、就系、是、玩游戏入咗史莱哲林嘅 token。即系俾人吐槽啊！哇，啲咁 Q 多咁 Q 多开仔入晒史莱哲林嘅。 咁啊，阿托田咧，佢就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讲过啦，不过嗰单冇咁咩，我就冇提到嘅啫。就系、是、之前咪话彩虹社同 HoloLive 系夹埋去建立个平台，呢个反呢个诽谤啊、名誉嗰啲嘢数嘅，系啊，就系、是、呢类嘅乜嘢。咁今次咧就唔太相关嘅，不过就HoloLive 又系开咗条新例啦。就是佢告咗一个嗰啲点讲咯，叫做标题杀人党咯，我咁讲咯。有时咧，依家比较少见，因为演算法系会捧死佢嘅，但系都会仲会有嘅，都会有人咁样做。就系嗰啲咧封面好夸张，今日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嘅嗰啲片咧，就有个人系咁样做，就攞阿稻田吓咁啊话，即系佢攞佢嚟攞佢嚟做叻他啦吓，咁啊话即系扮到好似系佢嘅。咁然后就系话佢好似话要自杀啦嗰类嘢，总之就系啲好吸引人嘅标题啦吓，咁啊连埋张 cutting 咁样，咁啊今次就走去告鸠佢。不过点解话同啱啱嗰个名誉损害冇唔太相关咧？就系、是、因为佢唔完全系信告佢名誉损害嘅，因为名誉损害系民事嚟嘅。咁呢度入边咧告佢嘅系版权法，咁基本上咧就实施唔好私下咁制噶啦。咁我相信佢律师团体都有咁样，所以先选择呢个方向嘅。因为佢冇个名誉损害咧，其实系要你作为民事，你要自己证明咗你个名誉点样受到损害，嗰个损害点样造成你嘅损失，诸如此类咁样，好捻麻烦嘅事嚟。所以个名誉损害系一个几点讲啊，几不智嘅做法。通常情况都系不智做法嚟，除非好明确嘅，即系上次啊，我上个礼拜讲完嘅阿寿司郎嗰啲咁捻明显嗰啲咧，咁就另计。咁但系呢度入边咧就佢用嘅就系类似名誉损害，但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系告佢个版权化入边个演出权，即系佢佢扮系阿稻田嚟做去演出啊嘛，所以就呢、這个算系侵犯咗佢个演出权啊。当然啦，理论上如果佢作佢改编嘅话咧，系仲可以侵犯佢嘅同一性保持权啊，其他嘢嘅。咁点解佢唔会告佢同一性保持权，或者叫改编，或者改编权？日本有两样都有噶。点解唔告呢样嘢咧？因为告呢样嘅话咧，就好捻危险嘅。 就因为往后就是咁我话你同人图算唔算侵犯你个编权啊？理论上咁啊，当然佢有佢个二次创作街拉啦吓，咁所以呢个就比较难告嘅。咁所以佢告嘅就系演出权，因为正常你系唔可能演出啊杜田平噶啦，除非你冇应佢咯，如果唔系就做唔到。所以但呢次佢就真系冇应佢啦嘛，所以系一个实食老师啊咁制嘅方法。虽然佢告咗好多嘢，咁啊法庭度亦都提下佢，你可以告埋佢名誉损害嘅。系噶，会噶会噶，法庭入边咧，有时咧法官咧会好捻口多咁样讲咧，其实你可以告埋佢乜乜乜七七七噶。咁当然啦，可能个嘅另一样嘅叫咩啊？策略就系我先告佢入硬嘅，然后因为我如果我攞住呢个结果咧，再去告佢嘅话咧，其实容易好多噶。咁啊，可能系咁样啦。总之就是请某事开咗条例，就系你扮系某个知名 Vtuber。一定要知名噶，如果唔系你告唔到影射，除非即系你知影射呢啲嘢，你真系只能知名，你先可以影射到噶嘛。 你唔红，即系讲紧就系你唔红，你冇人影射你 嗰啲。OK 啊，咁啊，总之就是有条咁样嘅嘢啦。虽然佢大家应该系冇乜影响嘅，因为佢就系正正啊，虽然佢用版权条例，但系佢唔系用咗大家最有可能喐到嘅版权条例去告嘅，所以就唔需要太担心有啲咩问题嘅。除非你谂住又冒充佢啦。 好啦，跟住又系开仔啊。 有都系冒充啦，今次咁啊上个礼拜讲过啦，呢个FF 四十点解咁捻多人，就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因为荷洛拉直参啦。咁啊，但系要修正上个礼拜讲嘅错误嘅，有讲错咗嘢嘅，唔系所有嘢都系网上买嘅，佢有个唔系直接嘅商品系呢次活动 only 嘅，就系荷洛拉嘅荷年卡，买满好似系一千定唔知几多，应该系一千就可以就会送一张贺年卡俾你。咁你想当然啦，呢啲嘢因为呢个互动限定，即系咧你从你在商言商，你由商业角度谂咧，你都知道可以几咁恐怖。因为系首先就台湾自己会争蚊头啦，最恐怖系跨海嘅嚟争你先恐怖，唔系话行过嚟同你争啊，系你流出翻去日本嗰边，因为地区限定，仲要系非日本地区限定。你谂下日本嗰边会抢到咩地步？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都会想要，咁啊，当然台湾人都好想要啦。咁啊，条牛仔就出嚟卖，就话佢咩啊？话佢有108张，即系个唔同有唔同款啦，唔同款加埋100几张，咁嘅。但系啱啱讲噶啦，你要买1000蚊，你先可以有一张噶嘛，大牌啦，当然。咁即系如果你有108张，系直接计数啊，咁就系180000噶咯，系108000噶咯。照计嘅啫嘛，即系最低限度啊！你要明白，每一张单你仲会有零头突出嚟噶嘛，所以系唔止嘅。不过唔紧要，总之就系有咁嘅数。咁呢个数大家都即时起疑啦，大佬，你点进贡十万嘢入去啊？咁而且调翻转讲就系，你买十万重复嘅嘢，净系都系应该都系为咗张卡嘅啫。如果你张卡卖唔翻去1000蚊嘅，咁你其实你做咩生意咧？咁当然啦，大家有人收到之后就已经马上知道咩事啦，因为好明得明嘅系翻印嘅，即系所谓盗版啦。咁啊，呢啲事都好捻普通嘅啫。最奇葩系条友仔嘅反应，佢就话：，你哋所有话我系盗版仔嘅，我已经留咗资料，我要全部告你名誉。我唔记得叫我台湾条好捻贱价法例啊，叫做咩名誉妨害啊，身份拉低嘅嘢。总之你公开嘅场合贬低我，我就可以告鸠你噶啦。系啊，呢啲咁嘅嘢，你话全世界早100万年前都已经取消咗嘅嘢，佢竟然仲存在，因为佢同诽谤系差好卵远嘅，诽谤嘅入罪要求系严格好卵多嘅，公然侮辱罪，系公然侮辱罪，系一个好，即系点讲啊？我而家喺度讲声，我屌你老尾啦，都记得，你就可以攞住呢句嘢，再去法院告鸠我噶啦，系入噶会，系噶，认真噶，当然香港冇呢咁戇鳩嘅法例，英国都冇啦，就系台湾先有呢咁戇鳩嘅法例。形成好多重棍嘅嘢，咁啊，佢又话，我哋要收去检举晒你哋噶啦，你哋准备准先啊。虽然啲人都问，你卖盗版嘢，我哋叫你盗版仔有咩问题？系咪先？ 系 喎，好，同啱啱讲一样啊，事实嚟啊嘛，我边有公然侮辱你，我陈述事实啫。因为有时呢样嘢真系上到法庭嗰时候，有时候会调翻转身，我发现就系佢陈述事实嘅话，你唔可以话佢公然侮辱你嘅。咁即系你好矮，我冇话你好矮。都仲可以讲下你系咪真系好矮？咁我又咪咧，都有得拗下噶。但系你系卖老翻啊嘛？即系除非你话喂，我啲正版嚟嘅，你话我卖老翻走啊？咁啊算系公然侮辱啦。咁啊类似咁啊，然后咧最搞笑就系呢个都算小事。跟住联合报嗰个叫做咩游戏转角，我突然间唔记得佢叫咩，是但啦。总之嗰个网站咁啊， 即系报咗呢件事，咁你知啦，呢啲好就算好小事都会报啊，台湾啲新闻。佢最后我连联合报我都话你，唔好以为大集团我就靠你。我咁先唔讲你有冇道理呢样嘢先啦。喂，你出去告联合报，你知人哋几捻咁大，即系然后出佢仲走去然后就走去话，我几时有讲过我呢啲嘢，我呢卡唔系盗版啊。咁你人哋又话人哋告告啦，话你盗版仔系乜嘢？即系佢简直赚食成咗，真系嗰啲盗版咁冇正常。所以即系呢个不断地呢、這个跳梁小丑跳嚟跳去，然后呢条友仔竟然系台大生嚟。 你觉得好意外咩？ 大喎、啊，台湾第一学府、 啊。妖，东亚都系咁样啦。呢个年头我讲好多好多好多年啦，甚至因为咁得罪咗朋友就系咩？呢个低品质大学生年代嘛。读大学只不过话读书咧，唔代表你聪明嘅。有时有抖音之后， 我严重怀疑佢嘅智力都系有问题。 妖，而家大学生有几多个智力正常啦？读大学只不过 唔紧要 啦，唔好再踩大学生啦，同大学生为敌噶啦。 好啦，冇错，今个礼拜都系要斩开两节，我哋休息一阵，下节继续。